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周四，每周四呢，我们节目都会和大家来聊创业的话题呀。现在说到创业，很多朋友呢，他们的团队成员哈都是非常亲密的伙伴啊。有人说，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够比较铁、比较过硬呢？啊，一起下过乡，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啊！今天我们节目要介绍的这个创业团队啊，他们就符合刚才我所说的这其中的一个经历。他们曾经都是军人，他们是战友。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科丰云智科技有限公司的朋友，一位是副总经理陈立英。陈总您好。 香露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技术总监杜伟。杜先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好。 大家啊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哈，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广播电台的直播间做客哈。刚才我介绍了身份哈，那陈总，您原来是军人哈，现在你们公司有多少人曾经是军人？ 我们公司呢，大部分人呢都是转业军人，组成的哈。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也是军人的情节吧在里头，所以大家共同的兴趣啊、爱好啊，然后呢结成在一起，然后共同做事儿。 大概有多少位啊？说一说。 现在是有6位。 6位。 对。 啊，上到 我们的这个有战友啊，还有一些朋友啊，但基本上都是军人转业的出身。 哦，这个在我们所有啊做过的这创业团队当中哈，真的是不多见啊，这是第一家。第一家。好，这是一家有故事的公司和创业团队哈。我们职场帮团呢，立志于哈为创业团队啊打造一个传播的平台。那今天呢，我们请他们来呢，是要讲一个他们正在关注的项目。要说这个项目之前呢，还得说一说前一段时间哈在网上的一段视频非常的火，那就是北京的房山发生了一个山体滑坡的视频哈，引发了大家的这种关注。还好是有一位巡视员哈，他事先发现了这个迹象，于是呢通知了有关的部门，所以非常万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啊，现场的这种场面也是非常的震撼哈，是雷声轰鸣的感觉。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咱们国家有很多的这种矿区啊，由于开采的这个年代比较的长远啊，还有呢就是没有加以太多的保护，有一些这种地质沉降的现象发生啊，如果呢不加以重视的话，也可能会酿成大火。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两位嘉宾，他们和他们的团队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做这个地质沉降的监测啊，这是他们的业务哈。我说的是比较外行，也稍微啰嗦一点哈。陈总，您用专业的话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公司主要是做什么？ 我简单介绍一下哈。我们公司的主要那个项目啊，主要是将这个卫星技术，还有卫星技术，我们是应用了雷达卫星， 还有北斗卫星相结合，然后应用于呢防灾减灾，比如呢利用这个北斗卫星的定位开展一些地面的沉降的监测、滑坡的监测。实际上这些工作呀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息息相关。你比如像前一阶段房山的山体滑坡，还有呢像前一阶段哈雨季啊，四川呀、贵州啊这种地貌特点哈，山区遇到强降雨它都容易发生山体滑坡的这个区域哈，我们都能够做到前期的一些监测预警。你比如像贵州80%的这个地质灾害哈，都是由山体滑坡造成的。那么这种手段呢，就是我们应用这种监测的手段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是我们公司的主要这个 方向。 对。 我们知道就是房山那个例子主要是有人发现了。那你们呢是通过技术的手段来提前预警。怎么来进行这个预警，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下面我们来一段科普哈。刚才我注意到您谈到两个这个一个是北斗卫星哈，还有一个呢是这 雷达卫星， 这是两块你们所依附的这个现有的这个技术哈，能介绍介绍是怎么来做这个地质沉降或者是山体滑坡的监测。杜先生来说说哈，杜先生您是技术总监哈。 对，我从技术角度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们这套技术呢，首先我们用雷达卫星，那么雷达卫星本身是一种遥感卫星，那么它可以通过雷达卫星的特点，它是面状扫描的方式。 面状扫描。 对。通常情况下有些雷达卫星可以一天可以围着地球转好几圈，所以它用这样一种高效率可以快速的评估出一些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你比如说房山这个地方滑坡的那一块，如果用雷达卫星我们可以事先的就发现这个是个隐患地带，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用北斗卫星和其他一些传感器的技术来实时的监测并且预警，这样呢就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事先的一些警报啊，一些知识，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这种滑坡带来人员和财产损失的一些事件发生。 这个雷达扫描它怎么就能够发现这个立体的一些变化呢？ 对，它雷达卫星呢是用了一种干涉测量的方式，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呢，它是能测出地表的一些典型特征点的一些高度的变化。它可以做得非常精度很高，达到毫米级。我们如果用雷达卫星的这种高速的扫描的这种机制，就可以随时的观察同一个地方它的地表是不是有沉降的现象发生。如果这种发生了以后，我们再用像北斗这样一种技术来实时的监测这种危险区域就可以了。 那北斗和雷达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北斗卫星呢是一种点状的测量模式，就是我要监测某一个点有没有下沉，我得需要到这个点上去 盯着， 或者说不叫盯着，或者说我们要放一个北斗的卫星接收机在那儿，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 3G 4G 的通信网络，它会把这个点的测量数据 传上去， 实时的传到我们的监控大厅里来。它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测量。所以你要监测某一个点，你就必须要在这个点上安上接收机。那雷达卫星呢是不需要这样的。它雷达卫星在天上只要从我们头顶经过，那么整个这一大片区域就可以被监测到，不需要去布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接收机放那儿。这是它的特点。所以我们把这两项技术结合到一起，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或者创新的地方。 刚才您所谈到的这个接收器啊，或者说盯着哈，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相当于有一个人在那儿实时的去搜集这种地质沉降的变化的数据。 对对， 然后再通过这个通讯的网络啊， 对对对 3G 也好 4G 也好，传输到这个后台，是吧？ 对对，相当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它就相当于一个人一直24个小时眼睛不眨一眨的盯在那个地方。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变化，它就会实时的给我们报警预警。对。 那我们知道这个山体滑坡啊，滑了之后才知道， 对， 事先你不知道哪块滑， 对， 就像我们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一样。但要多少人才能盯着，要多少个这个刚才您谈到的这种传感器才能够去完成，这个是不是成本太大了？ 这个通常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会用典型的少数点的 监测的数据来构造一个模型。 嗯， 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要结合当地的地质构造，我们会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可能告诉你我们用几个点的数据来预测，当你达到什么值的时候，就可能要发生灾害滑坡了。所以不需要那么大面积的去布很多很多的点。 嗯， 对。 所以应用我们这个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一方面呢，它有一个提前量， 嗯， 就是你可以预测它的那个趋势。再一方面呢，你用这个北斗地基增强呢， 嗯， 我们也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趋势。 嗯， 所以就说对于预警，为什么说现在灾害预警非常重要啊？就体现在这儿。 嗯， 因为呢，你不能说等它发生灾害了， 嗯， 你再去弥补啊，这种损失往往是没法估量的。 嗯， 所以我们这个作用呢是。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 好，这是你们看好这个领域的原因。 对， 现在这个领域有什么不足吗？我看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也有不少的公司也在做啊，基于北斗技术的这样一个沉降的监测啊。那您认为你们可以弥补哪些市场的不足 啊？这个方面我们觉得目前跟同行来讲，我们可能我们的技术的特点是一个是这两种卫星的实时的结合，另外呢可能我们是针对了一些不同的地质情况， 嗯， 它用不同的一些方法，包括传感器的安置。你像在贵州云贵川那些地方，因为它土质比较松软一些，如果连续的降雨会导致滑坡，那么这样呢我们会在土壤下面，我们通过打洞放一个像雨量传感器、位移传感器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这项技术实际上是两种卫星技术再加上很多的一些传感器技术的一种融合。 嗯， 那么像这样一种技术呢，就是它的适用面很广，可以监测刚才说的滑坡，也可以用于比如说北方地区一些矿区的整个地区的地面沉降，甚至还包括一些大坝大型线性工程的一些沉降位移监测。你像石油管道，我们国家有大概有3万多公里的输油管线，它也面临这样一种监测的需求，因为它管线本身是以地表为依托体的，如果旁边的地表发生了沉降位移，会给管道带来严重的危害，比如说折折了、漏油了，甚至引起爆炸。那么，所以像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的技术适应性强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可以应用到好些行业。 嗯，这么一说的话好像这个市场 非 常 大， 是吧？非 常大。而且呢，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安全问题。 嗯， 你看现在国家不是也成立了一个这个应急管理部吗？ 应急管理部 啊，专门是用来就是对这个国家在各种啊，不只是地质安全了哈，还有一些像一些行业的一些安全呢，我觉得都很重视。那么也是其中呢就刚才讲的地表啊、沉陷呀，还有什么这个城市的一些工程啊啊地那个滑坡呀，这都是属于安全。我觉得国家在这块也非常重视。 嗯， 所以我们应该也是属于这块的一部分。 嗯，有人说了，这个三环上面要是有个洞，你们能提前监测到什么时候咔塌陷吗？这个城市的路面其实这个面积和长度也都非常之大。 对对对，如果要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是沿着三环，那我们可能我布一些点。如果要说某个地区，如果要是塌陷的话，还真没准我们会监测到。 嗯。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技术现在已经比较成熟，而且适应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技术本身是成熟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于我们应用到一些，就是比如各行业呀， 嗯， 或者跟用户呢对安全重视的一些需求。 嗯， 你比如说有的一些，它虽然有一些这个安全问题，但对它的影响不是很大，它可能就不太重视。 嗯， 但你比如说涉及到人员呀、生命财产安全的，你比如像一些矿区。那我觉得那就非常重要了，这一定要应用上。 嗯， 所以就说对一些矿区的应用，当然也大家也都有各种手段也在做，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做的这种手段，一方面呢利用我们的技术呢成本减少了，是吧，然后那个成本减少了，效率提高了，可以全时全域都可以监测到。 这个呢其实我们可以说一个案例啊，实际上刚才所说的这种房山的山体塌方哈，这个是我们假想出来的啊，一个你们如果要去监测的话怎么去发现啊，那实实在在你们有哪些实际的应用呢？ 嗯，实际上我们现在真正应用的呢是在那个山西的高河矿区， 我们现在呢实际上在那个地方呢也得到了一些应用， 嗯， 也是因为它矿区呢特点就是说你底下挖煤嘛，它挖煤之后呢它肯定它可能离地面有多少米，但是呢它到一定的那个地步的时候它肯定会引起一些这个地表的沉陷， 嗯， 那沉陷呢你比如说沉陷很少它可能对它来讲是安全的，但沉陷的很多或者哪一区域的沉陷那对它来讲可能就非常的这个就不能接受了，因为你像矿区它面积很大，你在底下的这个挖了半天，在地表我们要如果不是说因为一些技术监测你很难发现， 嗯， 所以呢我们在那儿呢比如说在一些他们也给我们哈，我们因为到一些这个地方做一些测量嘛，做一些测绘测量，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区域我们在那儿埋设了一些这个地基的一个观测点， 嗯， 这样呢我们会把一些数据传到我们后台来，那么一旦到在那些地区如果要是发现有一些沉降，那么我们在后面呢会有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分析，因为这个地表沉陷呢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今天和明天它 是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是的是的，可能我们这数据呢比如今天和第二天第一天第二天变化不大， 嗯， 但它可能过一个月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嗯， 那可能过三个月可能稍微有一点变化，可能过了半年那可能变化更多一些， 嗯， 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些它数据就监测到一些数据的趋势我们会传到后台来做一些分析，你比如说呢那用户看到比如说哪些他可接受的范围是安全的，哪些呢他可能在区域，哪些区域是可能对他来讲就是不安全的，他我们给他提供这数据以后呢他会根据这些这个数据他会做自己的一些措施，比如说你的这个挖的矿区是这儿就不要挖了，还是再选择新的区域呀，或者上面的一些你要做一些保护啊， 嗯， 它相应的手段就会跟上了。 你们把这个技术包括这个重要性跟这些矿区的负责人说，他们能接受吗？他们买账吗？ 这个实际上需求就是他们提出来的， 哦， 所以呢后来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呢他们也认可我们的技术， 嗯， 完了特别是他们的一些那个技术人员哈，总工啊等等也非常重视，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呢， 嗯， 探讨了很多才决定用这个， 嗯， 用这个技术在他们那儿做一些这个怎么说就部署吧， 嗯，那是设备装上了也开启了也有数据传输了，那对他们来说后续有实际的帮助吗？就是有没有监测到一些危险的信号，或者是说他们后续根据你们的这种数据采取了一些改进的措施？ 因为现在呢时间还短，还没有那么明显看出有变化，但能收集到数据了已经。 嗯，那其实这个对于你们的客户来说也是一个长期去理解认可或者信任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是的。 就怕什么呢啊，我说一个我的想法，就怕是最后咔没反应出来，是吧？就有时候我们说啊，这个天气预报怎么这么不准呢，啊，是吧？下这么大雨怎么没预报出来呀，啊，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心？ 怎么说呢，这个目前来看还没有，但你说的这种意外呢， 嗯， 我觉得干什么都不可能很绝对哈， 嗯， 也可能会这个也可能会发生，但是我们呢， 嗯， 为了防止您刚才说的这种意外情况的发生，因为我们后面的服务也会跟上， 嗯， 它再怎么着它比如说那个地表沉陷，你像北京市哈，你看着很平稳，实际上咱们北京的地表它也是有一些变化的，可能我们普通人生活在这个区域没什么感觉， 嗯， 那像它那种地表它还在底下在挖呢，它多少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嗯， 我们是能观测到的， 嗯， 所以你说那个意外发生呢不是不可能，但是我们的目前的现在的服务啊， 嗯， 我们要跟踪嘛，这种技术啊设备啊我们要时刻在那看，这就希望我们后面的服务要弥补防止这个， 嗯， 你说的那个意外的情况的发生。 好，在你们去开拓市场的时候啊，这些客户们他们都有哪些关心的点？ 当然 技术吗？ 对，一个是你这个效，你这个方法的可靠性啊，就其实就是性能效果，对， 嗯， 怎么样？对，还有就是关心你的成本贵不贵？ 嗯， 他们能不能掏得起这个钱？ 嗯， 或者用行话来说，就性价比。 嗯， 其实刚才聊到那个问题的时候，就像刚才你说的，会不会你这个方法失灵啊？到时候塌下去了你还没报警啊， 嗯， 这种肯定是有的，就像刚才你提到的，你上网上经常的一旦发生一次地震网上就骂地震局，对吧， 嗯， 说你们根本没监测到啊。其实这个问题是两种看法。一种呢，我们这种技术本身不纯粹是给你 提出一些预警监测，告诉你快要滑了，我们不等它滑的发生的以前就给你提出来了。比如说告诉你，你这个矿区由于地下开采的这个那个亮度太大了，已经沉降了比如说10公分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它采取补救措施了。什么补救措施呢？比如说煤矿现在一般都挖空的地方会冲填，采用一些高梯冲填进去，就相当于它顶起来，免得一直沉降下去。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这项技术的作用就是随时跟它提供一些决策的一些支撑，告诉它这个地方已经是下沉很厉害了，然后呢最好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比如说冲填一下，不会等到它就 沉 下 去。 对对对， 不是提前2分钟预警那种。 对对对，不是那种。对，因为那跟滑坡还不一样。 是。 对， 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个客户所关心的这个成本的问题啊，我也特别想问问哈，你们的盈利模式都有哪些？ 盈利模式呢，实际上我们有两种哈。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呢开发这个定，就是根据客户需求开发的一些定制的应用系统。我们整个这系统呢可能真正要开发起来呢可能也比较大，因为它包括硬件软件还有后期后面的比如说一些安装啊实施整个开发的系统。然后还有一种呢，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产品哈，然后来提供给客户。还有一种呢就是提供服务。提供服务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资产不属于他，但是我们可以把一些设备呢安装到他那个需要监测的位置，然后呢我们给他提供服务，提供数据，然后呢为他呢他所关心的一些内容我们提供给他。所以就是这种，就两种，一种是卖系统，还有一种呢是提供服务，这两种方式。 这个行业这种系统的开发呀，包括这个刚才您谈到的这种硬件的这种开发呀，是一劳永逸的吗？还是说一段时间就得迭代？ 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需要更新的。你比如成熟的一些硬件啊，我们在那儿如果要是说是不是说是对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硬件哈，比如说接收的一些接收设备啊，或者说那个放到那儿的一些测量设备，有的呢你要如果说目前来看哈，我们用的肯定都是最新的技术，这个来用的。但如果也可能过两年，比如说，哎，我们这有更好的硬件了，我们可能就会更新。是这样。 那目前对你们公司运营来说，最大的成本开支是哪些呢？ 最大的开支其实还不在乎说是这个什么硬件呀什么的，我觉得最大的开支可能还是人员的费用吧。因为现在随着你这个就是招聘，你也看哈，我们这些公司用到的这个技术也是属于高科技领域了，那招聘的人员可能也是需要具备这样的知识。那需要具备这样的知识呢，可能对于普通的这个专业呀，可能也不是说那种很广的这种专业都适合，可能专门是这种专业，你这种专业毕业的学生还不行，他可能还得要有一段的工作经验，他可能才能承担起这项工作。 你们这公司成立时间多长了？ 我们公司是今年才成立，也算是一个新的公司嘛。 您看啊，一初创公司刚成立，对学生的要求还这么高。 对。 这个怎么办呢？我也很着急啊，怎么才能够招到你们满意的人才？所以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其实这个研发这一块是你们的重要的支出成本，是吧？人力资源这块是你们的这个重要的支出啊。至于其他的那些呢，反正只要有客户就能解决，是不是都能够覆盖得掉哈？ 是。 好，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这个招人的过程吧哈。这个是很多初创企业都会面临的问题。其实首先呢，还有一个团队的这个人员的聚合，是吧？你们为什么在一起要创业？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介绍了说，我们今天的公司啊，介绍的公司，他们的这种创始人团队的身份都很特殊啊，都原来都是战友啊。你们是怎么聚合到一起的呢？是不是？ 是这样哈。我们本身呢，就是都是技术出身，就是我们出来哈，本身原来都是做技术的，做计算机领域的，也有做这个卫星的。你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杜总哈，专门是做这个卫星的。那么我觉得是共同的这个兴趣吧，有技术背景出身，再加上呢我们都是转业，也是岁数也不小了，也都有一些工作经验和在这个行业领域呢有一些经验，所以呢觉得大家出来呢决定还是要合起来干成一件事儿，特别是呢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想出来创业，也是说我们在接触客户的过程中呢 大家有这种需求。那原来呢，可能你不是说简单的在别的公司去打工，可能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满足客户的需求。所以我们就说觉得还是大家聚在一块儿呢，共同来做点事情，正好呢也有这种市场需求，那我们就聚集在这一块儿呢，就是决定还是成立公司来共同干这个事业。 这事儿打工解决不了， 打工肯定解决不了， 嗯， 因为公司不是你的，你的公司战略不是听你这个打工的人能够制定的哈。所以我们呢就决定还是决定自己出来做。你比如说像我们那个，特别是像我们那个刘总哈，还有我们那个邵东科邵总，他们实际上也都是在这个行业呢，也都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你比如跟客户打交道的经验呀，市场拓展经验呀，还有从用户了解一些需求，我们应该怎么样定制这么一个产品，再加上又都是技术出身，所以本身对这个应用它的一个远景的一个规划我们心里就有了，那剩下的就是需要比如说像我本身，我就是做这个技术的哈，做计算机做研发，还有包括你比如像杜总这边，我们的技术总监本身也是做卫星做技术研发出身，所以我们就是包括市场到技术本身有这么一个互补型的几个人的团队在一起， 嗯 啊，还有一些战友也是，还有一些工程实施的也都特别有经验，所以我们觉得哎，大家既有互补性， 嗯， 而且又有这种积极性，本身又有这个军人的这个情节吧，还有一些军人的特点哈，所以就哎，觉得还是在一起成立公司比较合适。 嗯，说起来好像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啊哈。 是啊， 但我想这中间肯定还有一些故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也想问问大家哈，聚合在一起，身份变了，原来呢是战友，现在呢成了合伙人了，成为了同事，这种身份的转变对你们来说又有哪些挑战？原来在部队，现在到地方了，要接触各种各样的打交道的一些客户啊，或者是一些同行，这对你们来说又有哪些挑战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 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有7到8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总的来看，今天北风比较大，对交通出行有一定影响，请听众朋友注意防风和防火。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创业思想会，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科峰云智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是副总经理陈丽英，一位是技术总监杜伟。二位好。 主持人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你们这位你们这个由这个转业军人组成的创业团队啊，都是怎么组成的。刚才呢在上半段啊，陈总也谈到了，就是你们之前都认识啊，而且呢负责不同的领域，组建公司好像是各自负责一摊，还是挺适合的哈。 对， 那最早的时候这个想法是谁提出来的，谁发起的呢？ 最早呢是这个我们那个创始人哈，是刘总和邵总。因为他们两个呢就是也是认识了好多年，然后呢也是原来在打工的单位哈，也是专门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呢有这种比较好的一个资源。但是呢也遇到一个问题，就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说你在针对一些客户，一些行业客户的时候呢，针对别人的需求，那么你对作为打工者来讲呢，他可能无法实现。因为你可能你这个怎么说呢，可能还是需要自己的一些理想和抱负、啊、 就是自己的想法影响不了 公司 的高层 的。对，是的。然后我们呢刚好呢就是我们那几个又是做技术的，我们就想着呢自己呢具备这个行业的这个特点，就是技术背景加行业的这个需求特点，所以我们呢觉得我们刚好呢组成一团队，就有互补性，具有做市场的，又有做技术的，那么还有呢做什么呢，还有做一些管理的，有的还有一个苏总也是专门做管理，所以呢刚好呢大家就是在我们事先也是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磨合哈，认为大家分工可能互相呢不重叠，但是又有互补性，觉得比较适合。 那你们公司在内部是叫老总啊，还是叫指导员，叫政委啊？ 你还甭说，我们真有一个政委的角色，真有一个政委的角色，专门 啊，您就是啊， 专门什么？你知道哈，就是在部队呀、就是各个这个组织呢，它都有一个政委的角色哈。你甭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编制下，你到营里它还有指导员的，对吧？政委的角色呢，就是负责做政治思想工作嘛，把大家的这个思想呢，这个统一思想，使大家有凝聚力，大家呢一些比如说有一些 观点不符合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一个是共同讨论， 嗯， 再一个呢就是要磨合。你肯定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性格，但是怎么样在一个团队里面呢去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觉得呢还是需要一个政委。所以呢虽然呢就说这个角色还是非常重要的。 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啊，你怎么做思想工作的？ 其实也不是说做思想工作吧，主要还是说是以我们公司的这个大的利益和原则出发。当我们在业务上发生这个观点不同的时候， 嗯， 那我们就看谁说的有道理，谁说的呢是占多数。你比如说在一个在部队里也一样的。部队 你们不都是以啊服从命令为天职吗？你就听老总就行了。 是啊，但是老总呢也是要分呐。你现在转到这个市转到转业以后呢，市场就是说是市场为我们为先。 嗯， 但是呢也是需要有一个领导啊，他要做决策。嗯，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刘总呢他就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那所以呢这也就说到哈，就说你军人呢本身呢他要有敢于要承担有担当，对吧？要勇于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一点呢作为老总那个来讲，那比如说关键的一些决策那可能就由我们刘总来做。那也是了，你部队的这种特点你也知道哈，如果要说是这个一切行动听指挥，那就是大家一旦定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嗯， 那我觉得其他要绝对的服从。 嗯， 这个我觉得作为军人来出身的这个人啊，嗯，都懂得这个道理。 是不是在这个贯彻执行上面你们比其他公司更有优势一些，行动力更强一些？ 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 因为你也知道哈，咱们目前很多成功的企业哈，企业家往往他都是军人出身的背景。你比如说像咱们华为的老总是吧，嗯，像王石啊，还有包括我们那个，嗯， 王健林， 还有这个转业的一些战友，我们好多我们单位原来转业的战友也有在互联网领域也有非常成功的。 嗯， 所以呢往往就说为什么军人哈，他这个可能作为企业家来讲哈，这个素质一般呢，就是说你虽然人在地方但是本色是不会变的，就是因为他在部队的这种经历，我觉得会给他多少还是有些这种跟随他的一生有他的烙印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作为军人来讲，有这种军人的这个经历和背景，我觉得我们也都是感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 好，你们可能都是70后哈，我猜啊，可能还有60后是吧？但是现在要到市场上招人，啊，肯定不是60后、70后了，得 是 80后、90后了， 对 不 对？ 对。哎，你们这一套这个企业文化哈，或者说你们这样的办事的作风，他们适应不适应？现有的员工，这种啊，这个普通员工，他们的年龄结构大概是在多少？ 现在我们招的学生哈也特别巧，往往有几个还都是军校毕业的学生。 哦，那好。 对，他可能就能理解。但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特别是90后，我们公司可能就一个90后，有80后， 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多，是的，他们的可能现在的这些。年轻人的特点呢就是比较个性化， 嗯 啊，但是呢你要怎么样呢，就是他有一种这个钻劲儿，就是他一定是自己要是说是感兴趣的，那么他还是愿意去跟你是共同去奔这个事业的。所以这就要靠公司的一方面管理，还有一方面呢就对他们的正确的引导。所以呢就说反正目前来讲还是可以，我觉得啊，就对他们的这些管理和引导还是可以。 嗯，好，那还要招新员工呢。刚才你也谈到了，好像现在人力成本是你们最大的一个支出项啊。当然这块其实是对于公司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对。 最最重要的是要有不断的这个活水啊，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在招聘过程当中你们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招聘的过程中实际上最大的困难也是遇到这个专业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我们是卫星技术哈，雷达呀，遥感， 嗯， 还有这个北斗导航，这个呢在一些院校呢它不是说这个普世的这个专业每个学校都有，可能只是有一些个别院校的有。那么个别院校呢它学完了这些专业以后，真正到它的应用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过程。 嗯， 它要是没做过这个领域，没有真正做过系统，它原来可能在学校只是学习的一些知识，那么到这儿来呢直接应用它可能还要有一个阶段。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为什么说招人比较困难？你又要求他学过这个专业，又要求他有一些这个工作经验，这就比较难。嗯、 那这一般都是从实习生开始培养。 实习生开始培养就比较慢了，所以有的就说，我们可能会有，我们反正现在因为也是在一些招聘网站也发布了一些招聘的信息哈，所以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就是他有过一些工作经验的，如果要说他喜欢我们这种公司的这个怎么说，就是团队企业文化呀，还有一些领导层的一些背景，他喜欢这种背景，我觉得欢迎他到我们公司来。这个应聘 我模拟一下，比如说我要敲您的门哈，我是一个第一天来上班的小同志啊，我进去我要喊报告吗？ 那倒不用 啊，我不用，我要立正吗？走的时候我要再敬个礼，或者说鞠个躬走吗？ 不用， 不用。 但我觉得基本的礼貌还是要有的，这体现出这个可能年轻人基本的素质吧。 你们每天早上这个点到的时候，晚上下班的时候要唱歌吗？ 那没有， 没有是吧？对，就是走进你们公司。如果不说的话，大家也感觉不到这个你们原来都是从部队走过来的，感觉不到吧？ 对对对，感觉不到，可能只是说日常的一些日常的管理呀、可能会感觉得到。 嗯， 但是我觉得从我们公司出来的年轻人，一定是素质都是非常高的年轻人。 嗯， 首先在接人待物啊，还有呢，这个怎么说呢？就各方面的素质吧。我觉得他即使是一个社会，就不是军校毕业的这学生，我觉得经过我们的这个培养啊，还有磨合呀，以及指导啊、带领啊，我觉得他也会是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 这你们还是很有自信的。 我觉得绝对有。 刚才谈到了这个招聘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你们所做的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个复合型的事儿，就是把不同的技术啊，链接在一起去解决某一些系列的问题啊。那事实上呢，在这个人才的培养当中，高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能够完全的去满足你们现有的需求？所以这也是谈到很多这种公司招人都遇到的问题，就是大家要的是复合型人才，但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呢又是某一个专业的 某一个学科的 对这个人才啊。 对， 那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能得到这个彻底的解决吗？你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解决？ 其实你要说真正的招这个他一个人啊，什么专业他都具备，其实这可能也很难。 嗯， 但是呢，我觉得重要在我们的培养，也不是说他原来工作过某一个领域，学习过那个技术，他过来以后他就能用的。 嗯， 也不是说他原来用过这技术，他过来就能用，也不是这样的。就说他学完了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具有这方面的技术，那我们公司目前呢，可能还是要在这个技术的基础上，我们还是会有自己创新的东西的。所以说，他不断的在我们应用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新的需求和开发一些新的系统，应用一些新的技术，也是有创新的。 嗯， 所以就说，对于一个就是爱学习呀，或者说喜欢创新的年轻人来讲，我觉得他可能就这方面哈，对他来讲自身会提高的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快，或者说非常的大哈，也很有帮助。但你要说现在的毕业的这个年轻人哈，我们也计划就是说看明年有没有可能到一些高校啊，招一些应届的这研究生或者应届毕业的学生，可能呢也会指导他往这方面靠。可能所以就说纯粹专业，我也想就是说对现在这个在校学习的一些学生也想有一些建议哈，就说光是书本上的一些东西啊，其实可能对将来的就业哈，虽然只是这个方向，但我希望还是说利用假期呀，或者是利用什么时间，还是呢可以到一些单位去实习，或者说参与一些社会的一些项目，可以了解了解相关的信息，然后丰富自己的经历和丰富自己的知识，我觉得特别有帮助。 前段时间呢有个调查说这个90后毕业生啊，第一份工作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当然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对于创业公司啊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想法，这公司啊有多少钱呢，是吧，融了多少人呢，融了这个多少钱呀、啊、 对 吧， 对， 这个技术团队都是从哪里来的呀，我在这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大家可能也考虑很多，最重要就是公司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前景怎么样啊， 对， 你们公司 毕竟时间成立还比较短，尽管大家可能各自原来的背景还比较雄厚啊，对于未来你们有没有一些更长远的设想？ 我们现在公司呢有自己一套管理体制吧，比如说设置的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他的岗位薪资的水平， 嗯， 哈，还有我们呢，就是公司目前所面临的这个项目，我们昨天晚上还在开电话会议，就基本上整理了我们目前呢，就是公司的一个方向，还有目前遇到的很多的项目。其实我觉得可能到明年啊，我们这公司会发展的很好。 您的意思是现在项目多的都 现在很多 接不过来了，是吧？ 接不过来，要不怎么说人员问题是个大问题？就是你需要很多的这个人才呀、啊嗯。所以我就说呢，可能如果要是一个年轻人到我们公司，看到我们公司目前这么多的机会， 嗯， 我觉得机会跟他自己个人的奉献哈，这个实际上都是有密切关系的。那么他只要说愿意跟我们公司共同成长，我觉得绝对是有空间的。因为你随着公司的这扩大哈，他不是说在你这一个方面有是我们就光做这一类的项目啊，一个方向，我们呢可能还会延展做一些其他类似，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有个性化的一些定制的一些需求的系统，来迎合客户的一些需求。我觉得真的未来肯定这个行业特别有发展，就这个技术领域啊。 这是你们当时出来创业想到的吗？ 是的，我觉得这也是当时我们的初衷，就我们出来要干什么。这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大家非常默契哈，出来想干什么，实际上现在也是在我们这个奋斗的路上嘛，也是迎着这个目标一直在努力。 那是不是这个好消息来得有点早呢？一般我们知道这个创业公司哈，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打拼市场，逐渐的获客，是吧？慢慢的才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些明星。您这儿时间不长，但是呢业务量却很多，而且刚才您说了这是我们原来预想不到的啊，这个是不是有点走运，还是说赶上了某个风口呢？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刚好也是有几个契机吧。一个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我们公司的创始人那个刘总和邵总，他们本身呢就是有一些行业的经验， 嗯， 还有一些客户的资源， 嗯，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再一个呢，就说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技术的积累，你比如说包括这个、杜总，还有包括我本身，计算机专业出身，我们也都做过20多年的这个程序哈，这应用开发有过这种经验。 嗯， 那么呢，再加上呢，目前呢，我们这种技术在国内还是新型的，也不是说我们集成过来马上就来成型，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创新和开发。所以就说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初衷，当时呢，就考虑到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都是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呢，也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当初预计的哈一个目标。 嗯， 果真呢，市场的需求来得非常的快。所以呢，就是我们觉得，所以是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哎呀，我们要抓紧时间呀， 兵力不足， 赶快做呀，是这样的啊。 啊，好，都说军人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啊，那看来这一仗打的还确实在你们的意料之中啊，就是至少公司的这种经营没有问题，是吧？现金流没有问题。 对，我们现在呢，就是公司成立至今吧，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哈，我们已经有小小的盈利了。 嗯，对，这个就是跑在了很多创业公司的前面了。 对对对，这可能是一些创业公司可能我觉得比他们优势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本身呢，可能岁数也都不小了。然后也都有一些经历，我觉得这个对创业者来说呢就非常的重要。 嗯， 就你什么样的人是这个出来创业，不是说你，我觉得哈，我觉得前一阶段好像老是说提倡大学生出来创业， 嗯，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说不能成功，但我觉得可能成功的机会可能会就稍微的小一些吧。 对，很多这个知名的企业家也谈到这个问题了哈，这个百里挑一啊。最后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对于那些想创业的朋友哈，从你们的经历出发的话，你们有哪些建议？确实你们比较顺的哈，对于那些已经在这个公司里面干了很长时间，也干到40左右的朋友，如果有这个创业的想法哈，或者家里呢又上有老下有小， 嗯， 你们有哪些建议？这二位都可以谈一谈各自的体会啊。 我先说哈。 好，政委先说。 我那个，我觉得要如果说是一个年轻人哈，你刚毕业院校不久的年轻人，我的建议还是先打工，积累一些技术啊，积累一些资源，各方面的资源哈，还有你要学习一些公司的管理一些经验呀，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还有公司的管理水平哈。完了，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要如果是到了哎四十来岁了或者什么的，有了一定的这个人脉的资源和一些积累，所谓的积累就是说你原来在公司的一些什么各方面的管理运营啊，你都很熟悉了。我觉得呢，你又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有特别是要有一些互补性的一些资源的这些朋友， 互补性的 一定要互补性 的朋友， 对对。你要如果大家都是做销售的不行，你都是做市场的不是都是做技术的也不行，我觉得一定就是大家要有互补资源，然后志同道合还要非常的重要，然后可以组成一个团队，我觉得这样的成功的机会呢大一些。我不能说我们这个公司目前团队哈很成功，但我觉得我们可能成功的机会会大一些。 嗯，就喜欢你们这种自信啊。好，来 是 杜先生您分享分享。 刚才陈总讲了很多，我也基本赞同这些观点。另外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人呢还是四十多岁的朋友了，我觉得在人生的路上抓住每一个机会也很关键。特别是要想创业的人来讲，不要自己要一开始不要把自己看得很渺小，我觉得只要抓住机会，每个人都会有成功的这种可能。我觉得这个也很关键，或者说一定要对自己要信心满满。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主观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也因素。 您的意思是，有的时候人到中年难免会觉得自己 对 有点做不成事，有点自卑的心理。 对，往往会可能就有一种什么，到了四十来岁了，可能就觉得就要混日子的那种感觉了， 放弃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不管你是四十来岁还是年轻的，刚毕业的同学啊什么的，我觉得一定要保持一颗始终向上的这么一种心态。而且要敏锐地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其实创业的机会是很多很多的。比如前些年，像很多这种年轻人甚至九零后的，怎么像一些共享这种经济的一些模式，我觉得都是一种创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范例。 好，谢谢二位，也谢谢你们背后的团队，祝福你们在人生新的战场啊，开疆拓土啊。取得自己人生新的梦想的成绩，谢谢二位，谢谢， 也 谢 谢，谢谢主持人，谢谢香露。 接下来是北广沟，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见。 你带我走过人间冷空，看花的痴恋，清风的敷衍，住过烟云烟。天空中飘絮的雨，洗涤过江北，如痴如我。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班东，班是斑点的班，东字的写法是左边一个东方的东，右边一个鸟字。我们班东是中型鸟类，体长20到24厘米。班东有两个亚种，羽毛的颜色区别是比较大的，其中北方亚种体色较暗，上体从头至尾都是暗橄榄褐色，间杂有黑色，下体白色，喉、颈的侧面两肋和胸前有黑色斑点，有的时候在胸部密集成横带，翅膀和尾巴呈黑褐色，眼睛上方还有一道帅气的白色眉纹，